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OK， 我哋翻到嚟最后一节啦。咁我哋嘅时间掌握得相当好，虽然我哋个讨论唔系好充分，因为咧我哋都系叫做滥竽充数啦咁我哋就抛咗啲砖啊，睇下 Eddie 系咪接得到啦。咁啊，翻到嚟之后，咁我哋随时欢迎佢啊，邀请我哋嚟到做一个挑战嘅。 当然我哋就唔会讲晒本书量嘅，讲晒就冇人买啦。尤其第一、第二部分，佢就叫最紧要睇第一、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佢冇谂过写嘅，咁所以我哋都谂住讲下每个人嘅第三部分。咁咧喺讲第三部分之后，我谂住答翻佢前嗰几集咧，佢问咗条问题冇人答佢，佢就话讲马太效应。佢话唔明点解同基督信仰嗰有关，佢就话凡事。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由他手中夺去。其实基督信仰那方面很多人以为跟共产主义一样，哇大家共有，其实压根而有个不同。基督信仰觉得所有东西不是 belong to 人的， belong to God 的，共产主义又觉得所有人 belong to 大家的，所以假如全部人觉得地球要毁灭的时候，共产主义是 OK 的，基督信仰是不 OK， 因为神是不会让你这样做的嘛。所以其实那个共产主义所基督信仰所讲的东西就是其实神是俾啲你代管嘅，你讲叻，我咪俾你咯，你更加对其他人好，更加发围发更多次，但系之后你过咗身，唔该交翻出嚟。其实呢个就同 Eddie 本身第三部分讲嘅嘢异曲同工，就话遗产税设限，因为其实你越多钱，其实你多钱，你叻你搵钱，其实啲钱咧唔系俾你享用嘅，系俾你用钱去做一啲嘢为。这个世界上人民贡献更加多的地方。所以呢我他本书呢很多东西大家未必觉得 practical 啦，但个精神上呢遗产设限呢，我觉得这样东西跟基督信仰所讲的那种东西，就是代管啦，代神管理那样，其实是很近的。 其實之前都有人講即係遺產呢個問題，嗰啲遺產税其實廢除唔係好耐，以前都係講緊40-50% 咁樣，其實唔係好出奇。即係甚至乎例如舊一啲嚟 John Stuart Mill 嗰啲，其實都係即係有針對即係遺產呢個問題，即係佢都覺得係要即係抽一個好高嘅遺產税，佢都係覺得即係好，亦都好似 Eddie 咁講啦，即係其實你唔好覺得呢樣嘢係好天方夜談，即係你諗下政治權力嘅世襲，你幾代即係幾代之前都係咁，即係帝制其實都係100年之前結束啦，喺中國咁樣。咁即係政治嘅世襲，大家過咗咁耐，覺得理所當然嘅都廢除咗。咁 其實我覺得冇廢除嘅，即係舊時嘅就係皇帝其實就係資本家，就係管理人。而家慢慢咧，佢資本家咧就退居咗幕後，但其實資本家個世襲咧其實仍喺度，就係靠遺產呢樣嘢。 係咯，而家都仲係經濟個經濟， 其實冇走 嘅世襲，係即係經濟嘅世財富嘅世襲仍然喺度咯， 即係放越裂，即係仲勁咗係嘛，仲勁咗嘛，而家最 同埋幕後咗 嘅上個月嘅 report 就係嗰1% 嘅人就 多過99%， 再勁啲啦嘛，而家真係冇得講噶嘛。咁啊，其實有兩點嘅，佢好耐以前已經問㗎啦，因為我係即係 design 噶嘛嚇，即係未係參與設計咁多之前，咁就話喂。是不是可以減咗嗰個叫做宣傳推廣嗰啲費用，即係嗰啲咧就撥咗出嚟就唔能夠免税，咁佢呢樣咧就已經可以係即係幫助到噶。其實唔係佢提咗嘅，佢其中有啲作者已經提咗呢個 concept 嘅咁樣。咁我話好似唔得噶呢個鼓勵，即係我話我就唔 make sense 喎，因為鼓勵創意噶嘛咁樣。咁但係我最 buy 就係嗰樣嘢啦，即係話財富設限咯，即係喂你賺就係賺到咁多啦，你食幾世人都用唔曬㗎，咁你咪 OK 咯。咁當然冇個政府嘅諗做啦，即係大家如果有睇起個法國嗰個大肥佬、大鼻佬咁樣，就因為法國 一抽 高税，我做俄羅斯人啊嘛，咁你就死啦。即係最弊係國與國之間有啲惡性競爭啊嘛。 呢樣嘢我覺得咧，佢本書冇提到就係話，其實呢個世界永遠都係法例咧，就係話有人犯法就係立法。咁可能一個小社區法律就係社區法律啦，有人犯咗啲國家級嘅法律就係國家法律啦。但係個問題而家就係我哋係有跨國企業可以做一啲犯法嘅嘢，咁佢就周圍走啦。其實 冇個全球嘅法例， 係啦，冇個全球法例 監管， 係啦。但係其實有法例冇用嘅，即係 冇人執行， 冇人執行個法例最重要咩？罰鬼你嘛，係啦。個問題就係呢樣嘢，如果佢。我覺得本書其實第三部分，如果加埋究竟我哋係咪應該有啲全球法例呢，而或者我哋點樣去執行？其實執行未必有個所謂 authorization 機構噶嘛，執行係 人民或公民執行，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如果 take 到 action 咧，其實可以最少制止到一啲跨境嘅一啲嘅剝削。 我好中意你講嗰個話，即係靠人民去執行嗰樣嘢，咁不過真係如果再加落去 Eddie 個建議，因為我數一數佢咧，其實佢淨係最尾個 bullet point 佢已經係曬冷咗59個建議，即係長中短期。咁跟住就part three 嗰度咧，其實我再仔細數一下內文入面講嘅都有30多項。如果再加咧，咁我係有諗過咧，即係如果係一個好似阿周永康或者岑浩輝嗰年紀嘅年輕人，可能佢一開始冇睇，未必啦，我唔知道周永康佢哋點樣啦。唔係好多接觸資本主義嘅本質或者呢啲咁嘅嘢，經濟嘅問題。佢望住嗰110項嘅建議，咁我應該係點樣入手好咧？ 我覺得佢嗰幾個建議其實有啲 OK， 但係個問題你要 take 到 action 去執行咧，個問題就係好似一個 loop 就係、是你冇誘因令到啲人去執行。我資本主義最正就係我做一樣嘢，我短期見到利益，我咪繼續做咯。而家大家 OK， 當我而家要移離開資本主義啦，個問題就係、是、我梗係越遲走越好啦。大家覺得就係係啦，大家知道呢個惡性循環，不過如果越遲走嘅時候，咪出咗事咯，即係有著數。咁呢個就係最難掹翻啲人過去，我覺得。 咁啊，分享一下啦，我又覺得即係話其實體驗咗好多嘅，即係以前嘅社會主義或者其他東歐嘅社會主義國家啱啱未咁開放嘅時候咧。哇！你感覺啲服務啊，嗰啲產品嘅質素咧，基本上係不堪入目嘅。我哋因為一路都香港長大啦嚇，即係唔算話係好先進啦。但係哇！你去到國內，大家如果仲有印象，早期去啦，唔好話咩啦，可能90年代中期去都好弱嗰啲嘢。咁但係咧，一開放咗咧，有一個適當競爭嘅時候咧，無論係嗰個服務質素，無論係嗰個產品質素，都係有改進嘅。咁即係。如果社會主義啊，我唔知而家法國情況點樣啦，即係好唔掂㗎啦，我聽講都係。咁係咪即係如果話有一篇係國家個角色啊嘛？國家角色，如果我國家真係一個 govern state 得好緊要嘅，即係我控制得好多嘢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嗰個 incentive 啦，即係成個無形之手就係你個貪念再可以引申嚟講，就係話鼓勵你有個 incentive 啦。但係新加坡都會。即係人哋都覺得佢政府控制好多，即係參與好多經濟運動。 但係其實新加坡個 model 有啲有，我覺得有趣就係話我信自由競爭嘅，但係好多時候自由競爭、自由即係經濟主義咧，市場經濟有一個問題就係話，有好多時候就話佢競爭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更加有效率嘛。而佢傾乜樣就係、是、政府係一定冇效率嘅。 呢、這個係 Milton Friedman 係佢講，但係其實我覺得就係政府冇效率。其實所有嘅企業或者所有嘅咩嘅 business 範圍，其實政府都要參與。因為你是由最沒有效率的人做，如果你那間公司做事比政府沒有效率，其實你應該被淘汰的。其實政府是一個最好的 benchmark， 是一個 benchmark。 現在其實就是因為政府撤離了沒有 benchmark， 你又牽涉啲政治來說， 沒我管啊。 我又不是為國營統擁有所有的東西，但是政府就正正是一個最好的 benchmark。 因為我覺得現在其實很多商業機構說自己有效率，其實還差過政府。 是有些 是 的， 有些是。 所以有啲經濟學者就係話，就係打呢樣嘢，就係你睇其實好多國家有好多個人企業，其實佢哋嘅競爭力都好好，或者佢哋效率做得好咁樣。咁係咪政府一定差咧？咁其實都會有，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唔係一個必然咯？ 我覺得咪要做科學證明咯。係佢經營埋一齊，咁大家自己比啦，係咯。但係政府就一定 都要 falsify 嘅，即係呢個 係 falsify 咯，係啦， 要 falsify 啦，係啦，要 falsify 啦，即係 Samsung。差唔多已經係全國企業嚟噶嘛，哇！砌低曬 Sony， 即係同 Apple 有得砌咁樣。Apple 就完全係一個資本自由嘅做法啦，嚇，去靠創意啦，嚇，即係呢個另一個反例嚟嘅。當然佢喺富士康嗰個階段生產階段就壓制得好緊要，但其實人工係高嘅。不過只不過佢嗰個模式係即係好似台灣軍隊訓練嘅模式啊嘛。 即係個問題就係佢離開咗啊嘛，佢自己唔係潛水落去 Apple， 係富士康班 management 咁啫嘛。 咁但係。就是因為那個嘅成個理念是要咁做啊嘛，即係我總之 outsource 你做到個 quality， 交到最高嘅質素、最好嘅performance 俾我嘅話咧，我就用你啊嘛。咁富士康冇得走噶啦，就係要用呢樣啊。如果唔用呢樣咧，就可能唔夠人嚟啦。即係由以前就講個 robot 啦，即係如果 robot 嚟講就唔係咁 flexible 噶嘛，嗰陣時拗咗好耐啊嘛。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但係即係如果話我自己睇個樂觀嘅咧。就是而家都開始，除咗話社企之外啦，我哋都參與多咗社企啦，就是、開始咧，即、就、係、是、希望係令到啲企業有良心企業啦，即、就、係、是、美國已經 好辛苦地就出咗一個叫 B Corp， 即係叫 Benefit Corporation， 即係佢唔係一定要開宗明義，全部係我以利潤行先。因為美國試過啲小股東咧係告嗰個公司嗰啲管理層啊，點解你搞一啲 charity 嘅嘢，搞啲慈善嘅嘢，你唔係爭取最大嘅利益就告贏嘅喎，個管理層輸嘅喎。咁所以就衍生咗咧一個法例，不過好 loose 嘅，即係好鬆散嘅。哦，如果某啲企業都可以做一個叫 benefit corporation， 即係有意義嘅，有利益嘅，造福嘅企業，咁啊唔需要一定係要最大化嘅，即係利潤咁樣，咁已經存在咗啦。咁啊呢個係一個小因素啦，而家都係好似得200多間係 join 咗嘅啫，200多間 join 咗，即係都係少到不得了。咁但係即係有咁嘅趨勢啦。咁另外就係話即係嗰個監管同埋嗰個人民啦，你講得好啱啦，即係人民嗰、那個即係醒覺性啦。咁 即係監管好多時候咧，法例喺度咧就未必執行嘅，亞視都係一個例子啦。反而人民去做一樣嘢，反而咧就容易肯定嘅執行嘛呢樣嘢。 人民做曬啦，個個都唔睇佢啦嘛，個個都唔睇佢，一個唔睇佢，你揾幾多嗰啲藍絲帶去睇佢都冇用啦嘛，即係個個都唔睇佢就已經做曬啦。即係呢個係咪有一個少少樂觀嘅咧？點睇咧？金融界？ 其實我又翻翻去嗰本書，佢最尾其實就講嘅人心嘅轉變啊嘛。咁我都幾同意，即係其實始終即係無論你係咩制度，或者你係邊一間公司，其實最尾都係人去管治，或者我哋嘅即係始終嗰個係關於人嘅幸福嘅問題。咁要靠人自己去解決咯呢樣嘢。 其中有一樣嘢，即係我覺得有啲小社區其實做緊一啲嘢咧，我覺得其實係有個誘因去令到呢樣 push， 就係話其實我哋嘅資本主義所謂咧，就係其實由消費主義去做噶嘛。而你諗下，可能我細個嘅時候，可能得一個人有相機成日借嘅，而家係每個人有相機。其實如果當嗰樣嘢你好容易 circular， 即係其實你部相機都唔係成日 utilize 噶嘛。咁其實當呢樣嘢買得少嘅時候咧，成個消費減低嘅時候咧，其實呢樣嘢係去 share 一樣嘢，我覺得其實係好。有幫助嘅，亦都有誘因喎，因為你用錢少咗嘛。 我哋做一輪就推咗一個 sharing community 啦 ，sharing economy，sharing economy， 同埋佢仲係滿足咗一啲喺消費主義入面滿足唔到嘅需求，即係你例如因為你 share 個相機，大家個小社區入面嘅人嘅 connection。即係啲 community 嘅，或者啊，我咁樣影咗啲咩相喎，跟住話咁啊，原來個機可以用咁嘅功能，跟住呢個即係 communication 啦，啲 community 呢個嘅需求，其實係原本喺消費主義度，如果大家各自買自己部相機，佢唔會做到嘅。咁係會有即係一啲新嘅模式係 即係呢個發酵可能有好大影響， 即係社會嘅進步咁樣咯，係可以帶嚟。 年青嗰代你都見得到啦。即係好奇怪㗎！我哋推嗰、那個即係需要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嘅時候咧，我哋都講慘啦！即係去親講座啊，搞親嗰啲活動，嗰啲後生仔即係嗰陣時嗰啲中四、中五嗰啲係即係好似冇反應過，哇！即係啲種子就散咗嚟。當然唔係歸功於我哋嗰啲少少種子，但係原來真係大家係俾嗰個周邊嘅環境影響到嘅咧，真係可以爆發到出嚟嘅，咁犀利嘅，咁所以呢個就好有趣啦。咁我哋諗住好多嘢講添嘅，點知原來已經圈我哋啦。 係啦， 咁但係我哋為咗達到我哋嘅崇高嘅目標啊，即係要叫咩 挑戰李偉才， 挑戰李偉才嘅 timing 啊，我哋嗰啲理念啊、知識咧層面就一定唔夠佢嚟嘅，但係我哋嘅 timing control 咧就好佢。咁好啦，咁我哋咧就下次咧下個禮拜咧就會交翻俾阿 Eddie 嚟到主持翻好好雙雙啦。咁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